我哋一共差唔多用到两个多月嘅时候，係讲咗耶稣基督喺约翰福音七个神迹，係佢生前所行嘅神迹。今日要同大家讲嘅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所行嘅神迹，就係帮门徒喺度加利利海打到好多好多嘅鱼。让我今日先读一读今日嘅经文，係记载喺约翰福音第21章1至到14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又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经文告诉我们听很清楚，这一次耶稣和门徒显现是耶稣和他们显现的第三次。耶稣复活了之后向门徒向很多人显现了很多很多次，这个是第三次。而经文里面所讲到耶稣所爱的门徒，大家知不知道是谁？就是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他很好得意，叫自己做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说是约翰写，但是大家都猜得到这一位就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故事的背景就是门徒在加利利海的附近，告诉我们就是提比利亚海。以前跟大家讲过提比利亚就是加利利。为什么门徒会在加利利海附近的？有人问。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16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跟门徒有约定在加利利海附近山上来到见面。很明显门徒就在加利利的山上高在等耶稣基督。等下等下，突然间彼得就说：我去打鱼。大家觉不觉得很奇怪？等等下耶稣基督去打鱼了。举一个比例，好像你是约了人吃饭，你等下等下，你说我去看戏了，你看完戏会不会再回来？可能不会的。看看你做什么，如果你说我去洗手间我回来，那就很快。但是你等下等下人家吃饭，你说我去看戏，很可能你不回来。而彼得说他去打鱼，其实他不是说我去打鱼消遣一下我才回来，很明显的他就是想重操旧业，走回来打鱼，不要再等。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至到14节。大家看看第15节说什么？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第一次耶稣基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刚刚打完鱼，就是那扎鱼，那153条鱼。耶稣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愿不愿意？你是不是现在愿意放弃我走回去打鱼？ 这个就是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门徒等得不耐烦，就走去重操旧业。于是耶稣基督回来，是教他们怎样打鱼，他们头头是 不知道是耶稣基督。耶稣说，你将个网撒在右手边，你一定是有收获。这班都是打鱼的专家，整晚都打不到鱼，但他们听耶稣基督的话，将个网撒在右边，结果多鱼多到捞都捞不到上来，要另外一只小船是帮埋一起拖整个网是上岸，一共捉到153条鱼，都是大鱼。於是耶稣基督就烧了啲早饭系俾佢哋食，攞咗啲鱼嚟到烧咗啲早餐俾佢哋食。於是佢哋冚唪唥都知道呢一位就系嗰位救主。当佢哋打到鱼嗰阵时，呢、这个作者约翰就同彼得话：是主。其实呢一个就系今日主题，呢、这个系我哋等阵会见到首尾对偶嘅中心点。发现咗呢一位复活嘅主，就系今日嘅主题。但我哋以前讲过五饼二鱼。就是主角，是个神迹的主角。今天见到153条鱼，那153条鱼是不是主角？不是主角，刚才讲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发现这一位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看看153条鱼究竟有什么意思。在到、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这153条鱼里面有什么的含义。中国人就容易了，如果我们钓到138条鱼就好了，一三八一六八都不错，一六八一一八都 OK。 但是你说钓到153条鱼就勾晒头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153条鱼，这个亚历山大的西里尔、在主后400年的一个是早期的教父，亦都是一个主教嚟。他说153条鱼其中100是代表外邦人的足数。如果我们知道熟悉罗马书第11章，如果我们熟悉小先知书，我们会知道入面讲的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得救。以色列人将来是会得救，而家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但是将来有一天他们是会悔改，是会接受耶稣基督。不是全部人得救，有些渔民是得救。今天讲鱼，有些人一讲渔民是不是打鱼的渔民？不是，是剩余回来、死不去那些人就是叫做渔民，他们是会得救。于是这个、西里尔就说，100个人就代表是外邦人，是全部凑满数了，好像罗马书十一章所说，添满了数100分了、添满了。其余嗰50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渔民。咁仲有个3是咩呀？哦，3为一体的真神。加埋晒就153啦，佢话。另外奥古斯丁佢话十，其中十系代表十戒。佢话得人如得鱼。如果一个人要得救一定要系守十戒。但系亦都唔系靠我哋嘅行为，全部靠行为。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圣经里面以赛亚书11章有讲七个灵的恩典，是神的七个灵的恩典。十加七是怎样？十七呢？那十七和十一百五十三有什么关系？他又想到将一加二加三加四一路加上去，你加到一加到十七呢，你就会得到153。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到家没什么做，你可以试一下。看看你一加到17是不是真的153。另外又有一个是早期的教父、叫做 Jerome， 叫做杰罗姆、这个人他说153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在这里在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种类的鱼，153种被耶稣打晒，一网下去打尽晒所有的鱼。而有一部圣经注解叫做 Annotated Bible，他就说得鱼不如得人。他说你说与其打尽晒153种鱼，不如说世界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153个国家、福音将会传遍全部的国家，就是这153的意思。其实我认为153是为什么？153是真真正正当时捉到鱼的数目，别无第一的解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位约翰为耶稣基督所爱的徒弟门徒，他就是当时目击证人之一，数到有153条，连这么细节的东西他都写下来。我们的福音书是绝对可信，别无他意。与其有很多人在这些文在这些 number 上面，在数字上面在这里落功夫，又去找圣经密码，不如我觉得就是看看圣经的结构。我跟大家都讲过，我很注重圣经的结构。这个第八个神迹和前面七个神迹一样，约翰都是用首尾对偶写成。我们一起看看这个首尾对偶的结构。第一个首尾对偶的结构是记载在21章1节和21章13至14节，两次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向门徒显现。第二个结构就在这里21章2至4节和21章12节，讲到头头他们 不知道耶稣，他们不听耶稣话，不服从耶稣，走了去打鱼，连耶稣走来找他们他都不知道是耶稣。但是后来当他们服从了耶稣之后，经文说没有人敢问耶稣基督是哪个，因为他们个个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主。21章12节，个转捩点在哪里？个转捩点就是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在第七节打到这么多鱼，约翰一想，这一位叫他们撒网在右边的别无他人，就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于是就跟彼得说是主。这个就是转捩点，这个也是首尾结构第二个结构，而个重心是21章7节，门徒看到这一位就是复活的主。其余还有两个的结构，一个在到21章5至6节，一个在到21章9至12节，是有关耶稣基督是问门徒有没有鱼食，耶稣基督来服侍的门徒是煮早餐给他们吃。耶稣基督不单止生前是服侍的门徒，同他们洗脚，同他们祷告，死后仍然是煮早餐给他们吃。另外在到21章6节和21章8节，是讲耶稣基督继续是带领的门徒，是继续是指引他们，教他们怎样才会是捉到鱼。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日的第一个的首尾的结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经文在到21章14节告诉我们，这个是第三次 是耶稣向门徒显现。第一次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到耶路撒冷，在一间屋里面，那些门是关上的一间屋，居然耶稣基督突然间在他们当中是出现。当时那些门徒都以为耶稣基督不是真的复活，只是一个魂魄在他们当中出现。所以耶稣基督说，你来看看我，你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你甚至可以摸一下我。耶稣基督说，我是有骨是有肉，我不是一个魂灵。后来甚至跟那些门徒说，我肚饿了，你们有什么吃？于是门徒就给了一些鱼他吃。这件事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6至43节，约翰福音20章19至25节。第二次同门徒向门徒显现，亦都喺呢个同一个地点。咁同第一次有咩唔同？有人问。第一次如果大家系记得经文嘅话，多马唔喺度嘅。其余个门徒同多马讲：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复活啦。多马话：我唔信噶，我除非亲眼见到佢嘅钉痕，亲手用手指摸到佢嘅嗰个钉痕，甚至吓摸到佢肋骨旁嘅伤口。点解耶稣基督肋骨旁有伤口啊？钉十字架嗰阵时，嗰啲罗马兵唔系笨噶，唔系话见到你断咗气，死咗啦，咁啊放翻你落嚟。佢一枪就喺到你嘅肋骨旁嗰度刉入去，等你啲入边啲水啊、血啊冚唪唥流晒出嚟，证实你系死嘅，先至放翻你落嚟。耶稣基督就是叫多马话：你可以探手摸下我。这件事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6至29节。今天所讲的就是 第三次了，在这加利利海，不是在耶路撒冷。一共有7个门徒，西门彼得、多马、拿但业、西比泰的两个仔就是雅各和约翰，还有两个门徒极可能就是安德烈 同埋腓力两个。七个门徒当中，我哋见到好多都系冇乜作为，好似彼得咁样样，好少信心。耶稣一被捕点样样啊？三次都唔够胆认耶稣，好少信心。多马咧，多疑，多疑嘅多马。人哋都话复活啦，佢都唔信，要冚唪唥点摸过晒佢先至信。结果耶稣基督向佢显现，佢即刻就碌咗喺个地下度。我嘅神啊，我嘅主。西比太两个仔啊，都唔系好嘢嘅。佢哋嘅花名叫做乜嘢啊？雷子啊，嗰啲脾气差得唔得了。你知唔知最后约翰多咗个花名叫做咩？叫做爱嘅使徒。一个人能够由雷子变到去爱嘅使徒，我哋可以见得到福音嘅大能有几大，真系可以改变人嘅生命。而第四次出现嘅就系加利利山，本来耶稣基督就系想门徒喺嗰度啲等佢，结果多咗件事，落咗去加利利海，耶稣要落去揾翻佢哋上嚟。而最后升天就喺度路加福音24章同埋使徒行传1章，大家相信都好熟悉嘅经文。有人话点解要出现咁多次啊？一次咪够咯？你谂下一次够唔够啊？第一次同佢见面，以为系鬼啊，以为系魂魄，唔信啊！第二次出现点啊？有个人话我要摸过晒你啲钉痕，我先至信。第三次啦，今次要讲个故仔，好地地喺山上等啊，等等下点啊？系唔好搞我啦，重操旧业，走啊！翻去自己做翻自己旧时嘅嘢。就算去到第四次，马太福音28章17节，你翻嚟睇下经文，仍然有人疑惑，唔系咁容易信噶啲徒弟。有好多人话啲徒弟，哎呀，佢哋好恨信耶稣基督复活啊，发梦都挂住个复活，朝思暮想咪卒之咪话咗讲咗个大话出嚟，话耶稣复活咯。你谂下会唔会？你将你自己嘅地位摆喺度，啲门徒嗰度见到你嘅主，见到你嘅老师俾人哋钉咗喺十字架，而家话复活啦，你翻嚟你跟佢啊，你跟跟下你自己同佢都一样命运啊，都俾人哋钉十字架，都俾人哋杀嘅。你谂下当时佢哋嗰种嘅思想，我相信系好矛盾，好一方面好希望见到耶稣基督，好开心耶稣基督复活，另外嗰方面真系惊。耶稣基督唔怕，继续向佢哋系显现吓，喺度使徒行传1章3节话，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嘅凭证将自己活活嘅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嘅事，一共40日不停咁向佢哋显现。另外喺度哥林多前书15章3至8节。保罗话：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半到如今还在，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多见证人噶，唔系净系得使徒啊，净系讲500个人都唔得了。保罗喺度写紧呢个哥林多前书，当时仲有好多人仲可以做目击证人，虽然有啲已经睡了，即系死咗，但系其余嗰啲仲喺度噶，仲有呢啲目击证人。最后，耶稣基督仲显示俾保罗睇。我哋以前都讲过，保罗从来冇跟过耶稣基督，但系神系有佢嘅恩典俾保罗睇得到异象，有亮光，等佢可以睇到一切。所以保罗话：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佢话比起其他嗰啲使徒啊，我好似一个唔足月嘅细佬哥就生出嚟。其他嗰啲门徒个个都足月噶，个个都跟过耶稣基督，我冇啊。所以他后尾15章9节话：我原是使徒当中最少的，我原是不配是做使徒。但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真的显了给很多很多人看，以致那些很害怕的门徒，当门徒见到耶稣基督被捕，冚唪唥四散，彼得甚至3次不认耶稣，最后怎样啊？最后 十二个门徒加埋保罗，十三个人当中十二个都殉道，而且个个都死得好惨，个个都死得好惨。有啲系俾刀劈死啦，有啲系俾火烧死啦，有啲系俾石头抌死啦，有啲系俾锯锯死啦。甚至有好多系同耶稣基督系一样，系被钉十字架。而钉十字架，好似彼得咁样，佢话我唔要同耶稣基督一齐钉一样咁样钉十字架，我要倒转嚟到钉。甚至好似拿单叶咁样，你知唔知佢钉十字架，俾人剥咗皮先至钉十字架？你谂下写得几惨？我想问下你哋，有好多人话耶稣基督复活冇咁嘅事，系啲门徒编出嚟。有冇人会为咗一个谎言、一个大话，断送自己嘅生命，而且死得咁惨？呢班人个个都系证实到耶稣基督系真真正正系复活。他们亲眼所见四十日不断向他们显现，以致他们是有生命的改变。有一个人叫做 Lee Strobel、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来的。他在耶路大学是有一个是法律的学位，他完全知道法律是怎么样。他由于他是无神论者，他有一天他说我不喜欢耶稣基督这个人，我要是证实耶稣基督是没有这个人，复活呢件事根本系假，于是佢花咗两年嘅时候去研究、去调查、去分析。经过咗两年嘅时候，结果佢讲咩啊？佢话若果耶稣基督复活嘅系一件案件，而家喺美国嘅法庭系受审嘅话，我可以话俾你听，一定系会得到系胜算，一定个个人陪审员都会话耶稣基督真系复活咗。这个就是他两年做了两年的研究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他不单止不再反对基督徒，他自己都变成了基督徒。而他作了这部书就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 如果大家再有微信的朋友啊，微信的亲戚、如果他们对基督教是有怀疑，对基督的复活是有怀疑，你不妨是买这部书，是一部很小的书，是送给他们等他们看看，我觉得可能是会有帮助。不单止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你说他向门徒显现对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现在仍然是向我们显现，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经，透过是圣灵，是他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灵，是每日向我们讲话。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话，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而歌颂神。这个亦都令到我想起诗篇119篇11节，诗人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是得罪你。不单止神的话语是重要，神的话语当然是重要，但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写着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而歌颂神。其实是一起是唱诗，是赞美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在这里敬拜神里面是很重要的环节。我记得我两年前第一次是来到这间教会跟大家分享，那段时阿吴牧师是告了病假，我曾经跟大家讲一篇道是讲心灵诚实的敬拜。心灵诚实的敬拜是一个付出，是一个投入的敬拜，就是好像这里所讲，心被恩感而歌颂神。希望大家在这里多些是投入敬拜 的事工里面。主不单止是藉着圣经跟我们讲话，主亦都是藉着圣灵跟我们讲话。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在这十六章八节，约翰福音也都说圣灵是怎样，会帮助我们是责备自己。你看不看见今日的经文，当那些门徒不听话，离弃了耶稣基督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基督问他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东西吃？其实就说你们打到鱼没有？你们靠自己的办法，你们靠自己的智慧， 離開了我，偏離了我，走回去重操舊業，成不成功啊？有沒有打到魚啊？每次我們犯罪的時候，神就會是問我們問題，在聖經裡面出現很多次。記不記得阿當當他犯罪的時候，神問他什麼？你在哪裡？跟著問他，誰告訴你是赤身露體？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樹上的果子？神是會問我們問題的，當我們犯罪，他問夏娃，你作的是什麼事呢？神是問那個人，當那個人犯罪的時候，你為什麼發怒？你為什麼變了面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納嗎？當大衛犯了罪，神是用拿單去問大衛，他說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耶穌基督問那個淫婦，他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你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見到每一次人犯罪，神都是問，聖靈一樣都會問我們。那你說神什麼都知道，為什麼他會要問問題這麼奇怪？他不是說問了要知道的答案，他問問題是要你自己反省一下你做了什麼。而聖靈的工作就是時時令到我們反省，時時責備我們。當我們做錯事的時候，聖靈就會問你為什麼做耶和華看為眼中看為惡的事。我們一起再看看今天第二個首尾的結構，是講到耶穌基督復活之後是繼續是服侍門徒。這裡很有趣，我們見到21章5至6節和21章9至12節。如果你記得我剛才所說的，第一個是個問題，當那些門徒他們不服從耶穌基督，這個就是問題了。你有沒有食物？你有沒有打到魚？你自己用你的辦法你成功嗎？但是當他們是服從耶穌基督打到魚的時候，耶穌基督說你們來吃早飯。這個就是當我們不服從耶穌基督，不服從神，神會問我們問題，服從的時候神是容許我們跟他一起慶祝。就是好像那個浪子，當個浪子回到他爸爸的身邊的時候，爸爸怎樣立刻將上好的袍子給他摟上，將戒指給他戴上，給他鞋穿上，然後是跟他要說要殺了一隻是牛，然後跟他一起慶祝。在這裡我們看到，不單止是有當我們不服從神，我們 問我們問題，服從的時候我們神跟我們一起慶祝，我們還可以效法主耶穌基督，他就是那個侍奉門徒那個，他自己煮埋餸是給啲門徒吃。路加福音22章26至27節說，你們裏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麼？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侍人的。坐席那個就是坐在那裡那個，坐在那裡那個就是被人服侍那個，服侍那個就是服侍坐在那裡那個。耶穌基督在門徒那裡本來他應該是什麼？是應該坐在那裡那個，但是他在這裡說什麼？我在你們中間是服侍人那個。而在約翰福音13章1至15節，親我們的確確見到耶穌基督就是為門徒洗腳，他不是說得把口說的，他是真的做出來的。令到我又想起有一個故事，就是講無敵。我成日講道都很喜歡講無敵，我很崇拜這一位神學家。無敵有一次他是請了很多在歐洲的神學家來開神學的會議，在這裡麻省 Massachusetts 開這個會議，那些歐洲的人來到，個個開完會之後回到自己間房，都將自己那對鞋就擺了出房門口，在個 hallway 那裡，在個走廊那裡。無敵說為什麼這麼奇怪的，為什麼個個都會做同一個樣的事，就是將鞋放在走廊那裡。他不明白就走去問人，原來他們說、哦、原來歐洲是有個這樣的習慣的，你是回入自己間房之後，在這裡、你的旅酒店好，在這裡你自己的宿舍好，擺對鞋出來，就有些叫做走廊工人是幫你是擦鞋，擦乾淨你第二天就可以穿咯。哇，無敵勾下個頭， 走廊工人，呢度美国嚟嘅，我边度搵走廊工人啊？走佬工人又有，走廊工人边度搵啊？意思就系搵你们佢嗰啲学生，佢话喂，而家有件咁嘅事啊！大家你话我哋一齐帮啊嗰啲欧洲嘅神学家擦鞋好唔好啊？嗰啲学生都话好，但系当阿穆迪话边个同我一齐擦啊？居然冇人应口。呢位伟大嘅神学家结果点样啊？夜晚将啲鞋攞翻晒去自己间房嗰度，成晚喺度擦鞋。哇！第二朝早嗰啲鞋擦到凛凛，嗰啲欧洲嘅神学家个个都好开心。唔知道原来佢日头就听呢个穆迪讲神学，夜晚就系呢位穆迪帮佢擦鞋。第二日开始啊，嗰啲学生见到哇，呢一位老师亲自咁就系帮人哋擦鞋，于是开始有人帮手一齐擦鞋。第三日又系一样，一个真正爱主嘅人，真系一个系愿意服侍别人嘅人。我哋一齐嚟睇睇今日所讲嘅第三个系结构，就系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系继续指引啲门徒，同佢哋讲喺右边你撒网落去啦。於是多到捞都捞唔到上嚟，要用另外隻船先至可以将啲鱼拉返嚟。嗱，呢度讲个网冇难度，喺度路加福音第五章又讲第二次嘅打鱼，嗰次呢嗰啲网係烂咗。其实打鱼冇乜嘢㗎，打鱼嘅方法係点呀？将个网係打落去撒落去，然后捞返上嚟囉，係咪？其实唔係话个方法嘅问题，而係时间地点。但是这班人都是打鱼的专家，应该知道几时夜晚其实最好打鱼，朝头早下反而不是那么好。但是最终不是说个方法，而是他们听耶稣基督，服从耶稣基督，以致他们是有所得着。有一个将军，美国有个将军在十九世纪末期，他叫做 Leonard Wood， 这个人是在军队里面是一个总指挥。他有一次去到法国，法国的皇帝很敬佩这个将军，于是就请他来吃饭。到那天，那个将军就现身在皇宫里面，法国的皇宫里面。这个皇帝见到这个将军很奇怪，他为什么你会来的？他说这个将军说你请我吃饭嘛，我就来咯。这个皇帝说是，我是请你吃饭，但你始终都没有回答我，所以我以为你不来咯。这个将军你估怎么样跟这个皇帝说？他说皇帝所说的事就是命令，只有服从，不是回答的。这个人绝对明白，因为他是有军队里面的纪律，他是一个将军，皇帝所说的事只是服从，不需要回答。一个皇帝尚且是这样，我们的神跟我们说的话更加是需要是服从。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而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遵从神的话，服从神是非常重要，而都是一个爱主的人所必做的事。我们又来到今天首尾对偶最中心的地方，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结构。当那些门徒不服从的时候，不知道主人不认识他。有很多人说奇怪了，这班门徒跟了耶稣基督三年半，怎么会不认得他才得的？难道不同了样？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天色太早，暗暗地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个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是玛利亚，当时就是见到耶稣基督他都不能够认得出。为什么这么奇怪啊？如果我们看回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和五十三章，我们就知道五十二章和五十三章是描述耶稣基督是被鞭打遇难，为了我们的罪受到折磨的描述 喺度以赛亚书52:53，呢两章嘅经文，我有一个旧约嘅老师，佢系好中意系成日飞去以色列，就系、是、每家走去拍门，就系、是、读以色列啊以赛亚书52:53，俾啲以色列人听。嗰啲以色列人就会同佢讲：，喂，你唔好白费心机啊！你喺度读啲新约俾我听，我哋唔信新约噶，我哋净系信旧约噶咋。我个老师就会同佢讲：，以赛亚书系喺旧约入边噶，奇唔奇怪啊？佢形容耶稣基督嘅受难嗰种嘅准确嘅程度，连以色列人听咗，佢哋会以为你喺度读紧新约俾佢听。而喺度53:2话：耶稣基督系冇佳形美容，点解啊？你谂下，俾人打到全身片伤，将个荆棘嘅冠冕摆喺你嘅头上边，你有冇佳形美容？我谂最靓嗰个去到都冇。呢、这个就系我哋嘅主、啊、我亦都听过有两篇道、啊、有两个牧师话，耶稣基督系其实个样唔系咁好嘅咋，佢冇佳形美容，佢就系箍53:2。其实唔系噶，耶稣基督可能系好靓仔嘅，但系呢度系俾人哋系折磨到变咗咁嘅样，先至系冇佳形美容，唔系耶稣基督生出嚟就冇佳形美容。我哋见到呢度最大嘅发现系咩嘢啊？就系、是、当门徒将渔网撒落去打到鱼，约翰心入边一谂，点解呢个人讲嘅嘢，我哋一听就会有神迹出现？呢、这个咪就系我哋嗰个复活嘅主咯。所以佢立刻睇到就同彼得话是主。呢、这、一个就系我哋今日经文嘅重心。我哋好重要就系每一个人都要发现呢一位就系我哋嘅主。未信嘅人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佢嘅救主，信咗嘅人一样系要知道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嘅主宰。James Simpson 系一个几大嘅发明家嚟嘅，佢发明哥罗芳。其中有个记者走去问佢，佢话：你觉得最大嘅发现系乜嘢嘢？嗰个记者系希望佢会讲就系我发现嘅哥罗芳。但系 James Simpson 同佢讲。我一生人最大的发现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刚才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现在外面是有这件事叫做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做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就是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我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宰。主宰是什么？主宰就是主宰你一生的一位，你样样事都要服从嗰一位。嗰啲人仍然希望系揽住自己嘅罪，但系佢哋仍然话我系基督徒，我就系有救恩，我就系会系得救，系有永生。但系佢哋唔希望接受耶稣基督做佢嘅主宰，呢、这个就系廉价嘅恩典。美国去伊斯兰国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Swimmer。他是说得好，他说除非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是你的主，耶稣基督完全不是你的主，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除非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是你的主，耶稣基督完全不是你的主。我们所发现的最大的发现就是当我们是变基督徒那阵时，发现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不要停在那里，我哋仍然要继续发现，就系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嘅主宰。今日又讲到系今日经文嘅总结，我哋见到耶稣不断咁向门徒显现，今时今日佢仍然不断咁向你同我系显现，透过圣经嘅话语咯，透过圣灵嘅感动，透过圣灵嘅责备，时时咁同我哋讲嘢。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宰。当我们发现他是我们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有爱他的心，就是愿意是服从他，愿意是服侍人。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应。当我们服从而得到成果，得到收获，我们就更加印证我们信的这一位就是那一位救主，就是这一位复活的主，就是那一位门徒 印证了他已经复活了，甚至舍弃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不遗弃的这一位复活的主。结束的时候，我想是用耶稣基督给彼得的话是问回大家，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我们不同的这些，我们爱主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基督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你来跟从我。我今天又讲完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到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神迹，我想跟大家是重温一次，在我们开始讲神迹的时候是讲到约翰福音神迹的意义，在到二十章二十三至到三十一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见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的名，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到约翰福音里面神迹的意义。而上次也都跟大家讲过，耶稣基督的神迹约翰都是叫做是标记，而每一个标记的后面都有他的信息。而我们讲了一共是有八个是神迹，透过这八个神迹，约翰是跟我们分享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恩典，如何成长，主是怎样看顾我们，什么是救恩，什么是永生，而去到最后才跟我们讲爱心应该是怎样是爱主。讲完了这个约翰福音里面 的福音书我讲了这个是神迹由十月开始，我想是跟大家是讲是有些是旧约 的经文，我会叫这个系列做旧约十位。在这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和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同门徒所讲，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什么叫做摩西及众先知？我们看回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原来旧约有很多人认为旧约就是讲历史，讲以色列的故事，其实不是的。旧约里面耶稣基督说有很多是指着他的事迹，例如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申，先知书五部大的先知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耶利米哀歌和但以利书和十二部小先知书，另外还有诗篇是代表智慧书，智慧的言语如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这一切都有指住耶稣基督的话。我就希望透住这个旧约十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有些是很有意思的经文，愿大家都是纪念这件事在你们的祷告当中，愿神给我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是体力，是来到是预备这个系列。让我们一起低头是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见到你的神迹一边是学到是很多东西，学到是什么叫信心，什么叫做恩典，什么是救恩，什么是永生，甚至今天所学到的就是我们怎样来到爱你，要是服从你和是服侍别人，以致我们是可以将你的荣耀是带出来。愿你是继续是保守我们，继续是用旧约十位是来到分享你的话语，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带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是起立，让我们一起是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应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哋遇见试探，求我哋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大家。